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刚才听到的是一首超经典的老歌，来自于蔡琴翻唱的《不了情》。这首歌呢，也是62年的一部同名电影当中的经典插曲，原唱呢是叫做顾媚。OK， 今天第二首歌要听到的是小太阳的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闲人免进》。小太阳是谁？他就是钟汉良。 凝望不发散一个人的倒影，有个背影住在心里，就容不下谁给我新的感情。闲人免进，叙述这种意境。你离开后下过了几场雨，花季，你离开后的我还在适应这无人之境，我的心依旧闲人免进。是有一种云淡风轻，凝望不发散一个人的倒影，谁给我新的感情。新人年纪叙述这种意境，你离开后下过了几场雨，你离开后过了几个花季，你离开后的我还在适应这无我的心依旧闲人免进。 让时间把黑夜吵醒，天亮之后比较透明，肆意的对别人一夜情。我问自己你在哪里，笑着笑哭了多任性，还埋在和自己过不去。 的曲，零碎的画面里有你，步伐漫不经心，没所谓即使忘记，闲人免进，直到现状更新。你离开后下过了几场雨，你离开后花季，你离开后的我还在适应这无人之境，我的心依旧闲人免进。 当时间把黑夜吵醒，天亮之后比较透明，记忆的对别人一夜情。我问自己你在哪里，笑笑笑哭了多任性，还埋在和自己过不去。 钟汉良他这两年确实是演戏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最近才喜欢上他的很多影迷呢都可能不知道他曾经也是一个发行了有十几张个人音乐专辑的歌手哦。而刚才这一首闲人免进呢，就是出自于他的第12张个人音乐 EP 越作人生当中的一首主打歌，会感觉到他好像在这首歌里普通话进步很大耶。OK， 接下来听到的是一个五官精致然后特别有气质的女生许慧欣带来的《七月七日晴》。 说了再见之后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了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

落寞眼光背后，依依不舍的看着你走，木立在最失意的时候，讲再见也不肯回头，曾经拥有不要泪流，若果真心不可接受，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曾有一面分手，若果是你真的贪心念头，伪装被绿梦湿透，为何你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道尽你苦与忧，落寞眼光背后，道尽你苦与忧，落寞眼光背后，道尽你苦与忧，落寞眼光背后。 周启生的一首粤语歌曲《天长地久》，这样的歌曲可能只有周启生那有些简单而且显得天真又没有花哨的声音可能才最适合来唱它吧。 OK，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是一首欢快的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咕叽咕叽》，这首歌是收录在她的第十张个人专辑《逆光》当中。 再吃豆包，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乱跑洗澡，下班睡觉，谁比谁好G。收拾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包，咕叽咕叽什么病都能吃药，掏光掏包自我慰劳，工作垮掉，谁比谁好，谁比谁好。